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凤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梦想，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大风大浪。遭遇风浪时，我们希望内心能够有一个声音在为自己加油和鼓劲，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继续坚定前行的步伐，永不退缩。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一些经典的港台励志歌曲，与各位慢慢的分享，希望能为您的生活增添一份前进的动力。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香港唱将叶振棠带来的经典之作《万里长城永不倒》。 分水吧，国家那场烟飞，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气扬国土在中前踏，个个负起使命。 这首由叶振棠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就是收录在电视剧《霍元甲》当中的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也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一部经典作品了。说起香港的励志歌曲呢，有这样一支摇滚乐队就唱过诸多的励志歌曲，那就是 Beyond 乐队。1991年 Beyond 乐队应世界宣明会之邀，到非洲等地去探访第三世界的穷困人民，并成立了一个第三世界基金。在同年四月份，他们就发行了第二张国语大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光辉岁月》，并在台湾举办了一个小型演唱会。后来电影公司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一部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的励志电影，而这首专辑的同名歌曲《光辉岁月》也成为了国际救援机构的爱心歌曲。直到今天，只要有活动，依然会有歌手演唱着这首歌曲。下面呢，我们来听这首意义非凡的歌曲吧，由 Beyond 乐队带来的《光辉岁月》。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光辉岁月来自 Beyond 乐队的歌曲。对于 Beyond 乐队来说呢，他们很多歌曲都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比方说这首著名的《海阔天空》，就是纪念 Beyond 乐队成立10周年而特意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曲刻画了他们10年来的心路历程，可谓起起伏伏，意气风发，疲倦无奈，也有奋战不懈。同时这首歌曲也被评为1993年最受欢迎的原创歌曲。也正是在这一年， Beyond 乐队在东京某电视台录制节目的时候，黄家驹从舞台上不慎跌落，在医院当中昏迷了6天之后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海阔天空》也成了黄家驹的绝唱。下面呢，我们来重温这首来自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 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休闲之旅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催人奋进的华语励志歌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港台部分的优秀作品，下面要说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奥运会期间成龙参与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叫做站起来，同时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献礼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主题曲。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演唱者之一的王力宏在台湾是先行录制完成了自己演唱的部分，孙燕姿和韩红也随即在北京顺利完成了录制，而成龙却因为咽喉发炎推迟后才完成。为了高质量的完成录制，成龙在录音前与录音师进行了近半小时的沟通，以确保录音效果。成龙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奥运的历史，了解中国人奋发图强的那份精神。下面呢，我们来听听这首由成龙、王力宏、韩红和孙燕姿共同带来的励志歌曲《站起来》。 站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嘿呀，嘿呀，终点没有成与败。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的是胜利感慨。嘿呀， 多少风雨的等 穿越心灵彩虹，告诉我的存在。 生命真是喝彩，符合你的崇拜，希望看见英雄奇迹般的色彩。 坐上梦想的主宰，勇敢和我一起用心赢回真爱， 彼此的精彩，站起来，终点没了，起点也会在。 站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嘿呀嘿呀，终点没有成与败。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是失声的感慨。嘿呀， 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嘿呀嘿呀，终点没有成与败。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的精彩依然在。嘿呀嘿呀，泪水是胜利感慨。嘿呀， 站起来，来自成龙、王力宏、孙燕姿和韩红共同的演唱。我们说笑一笑烦恼抛，当你放声大笑的时候，无限的豪情是尽显其中。还记得在1991年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沧海一声笑》吗？这首由黄沾作词作曲的歌曲听起来就颇显豪情万丈。下面呢，要为您送上的这个版本呢，是黄沾、徐克、罗大佑所演唱。黄沾大气磅礴，徐克潇洒自得，罗大佑沧桑透彻，整首曲子一泻千里，畅快淋漓。印象当中，一群人泛舟泱泱江水之中，黄昏之下，琴声悠悠，于沧海中一声笑，多少凡尘俗事置于胸外，怡然风流。最后三个人的合唱更显得豪爽的有些疯癫啊，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了这云山苍苍，山高水长。下面呢，咱们来感受这首由黄沾、徐克和罗大佑共同带来的《沧海一声笑》。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真生笑， 好的，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黄沾的《沧海一声笑》。说完了活到老学到老的黄沾，下面要说到的是这位勇敢地跟病魔抗战的汪明荃。1994年，在汪明荃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突然被查出患上了甲状腺癌。最初的他也同样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一些消极的想法一直困扰着自己。后来他还是配合医生做完了切除手术。在治疗过程中，他说自己要做一个听话的病人，积极和医生配合，绝不放弃。哪知道2002年他又发现身患乳腺癌，幸好发现得早，并且及时做了切除肿瘤的手术，以至于没有使病情恶化。虽然身患癌症，但汪明荃积极地面对病情，努力工作，还呼吁所有的女性应该定期检查身体。出院之后的他更是选择了积极工作，并没有停下来休息。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汪明荃没有变得消沉，反而变得更加的坚强了。所以后来在遇到烦恼挫折时，自己都能够坚强地挺过去。下面呢，为您送上汪明荃带来的这首《勇敢的中国人》。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今天娱乐大篷车之休闲之旅，各位稍后见。 令我感受故乡色变，令我娇美翠湖含恨，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鼓舞人心的华语励志歌曲。那么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呢，咱们要听到的是选自台湾的这些经典励志歌曲。很多人在追逐梦想的路途当中都会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而在自己最感到迷惑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起这首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呀却飞也飞不高。歌唱往往是最好的精神动力，那么就让我们跟着赵传一起大声地唱起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吧。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歌声。对于成功，谁又能够一步登天呢？大家不都是从一只小小鸟慢慢变成展翅翱翔于天空的雄鹰的吗？其实在拼搏的路途当中，我们能够赶上与自己赛跑的人是件容易的事情，反而最难的还是不断地去超越自己。记得李宗盛有一首名为《和自己赛跑的人》，歌中这样唱道，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同时这首歌曲也是李宗盛写给原魔岩文化老总张培仁的歌，开头这样唱着，亲爱的兰迪，我的弟弟，其中兰迪二字就是张培仁的英文名字，这足以体现李宗盛和张培仁之间的关系的密切了。下面呢，为您送上李宗盛的这首励志歌曲《和自己赛跑的人》。 亲爱的兰迪，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虽然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会有出息，你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理由离你而去。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留级，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 在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离你而去。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愿意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 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李宗盛的和自己赛跑的人。人除了有不断的超越自我的精神，同时在逆境中不断勉励自己是尤为重要的。有这样一个坚强的小女孩，她天生失语，爸爸在她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每天很早出去工作，很晚才回来。虽然他们生活得很贫穷，但是妈妈每天都会带一块年糕回家。这天很晚了，妈妈还没有回家，着急的小女孩决定去寻找妈妈，哪知道在路边看见了倒在地上的妈妈，手里还紧紧地拽着这块年糕。任凭她使劲地呼喊，妈妈都没有回应。他这才意识到妈妈已经死了，但妈妈的眼睛始终没有闭上。懂事的女孩于是擦干眼泪，决定用自己的语言来告诉妈妈，她一定会好好的活着，让妈妈放心的走。小女孩就在雨中一遍遍用手语做着这首感恩的心，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从她小小的却写满坚强的脸上滑落。就这样，小女孩站在雨中不停歇的坐着，一直到那双眼睛终于闭上。下面呢，我们来听这首《感恩的心》。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休闲之旅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鼓舞人斗志的华语励志歌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港台部分的优秀作品。台湾的创作型歌手张雨生曾经演唱过很多让人们记忆犹新的励志型的歌曲，像《我的未来不是梦》和《天一样高》等等，在歌坛上都有着不错的反响。尤其是这首和《天一样高》，歌词当中唱到，我要和天一样高，给你一个特别的拥抱，我要和天一样高，我知道我会做得更好。这样催人奋进的语句，加上张雨生漂亮的高音，让这首歌曲更富于感染力。下面呢，我们来听这首由张雨生带来的《和天一样高》。 充满自信，发动引擎，向梦想直线飞行，追过时光，超越自己，在希望之中冲击。 像这首《和天一样高》就是来自张雨生的歌声了。在台湾除了张雨生以外，还有另外一位歌手的高音同样非常棒，他就是杨培安。杨培安属于出道较晚的歌手，在他17岁的时候就被那个时候还在酒吧驻唱的迪克牛仔发现，并邀请他去担任他们乐队的主唱。就这样一唱就是十几年，直到2008年杨培安的那首《我相信》响彻奥运会的鸟巢和水立方，为全世界的运动员加油助威，一时间也成为了中国体育健儿最完美的代表歌曲，同时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杨培安这个名字。 下面呢，我们来听这首杨培安的代表作《我相信》。杨培安不仅演唱的歌曲非常励志，而且谦虚好学的态度更加让人感觉钦佩。杨培安自己有一个海绵理论，就是上台唱歌的时候就要像一块浸透水的海绵一样保湿，这样才能面对各种状况，但是下台之后一定要沥干水分，这样才能去吸收更多的养分，才能够进步。那说起来，真正的实力派唱将可能他们的成功历程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什么都没能阻挡他们的路途。杨培安是这样，周华健同样也如此。我们知道周华健在出道前其实也沉寂了很长时间，那个时候的周华健只是担任李宗盛的音乐助理，而且偶尔还会被李宗盛差使买个外卖便当啥的。不过呢，这段经历也让周华健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直到后来成名，周华健竟然一直没改掉当年的习惯，有什么曲子新做出来必要恭恭敬敬地送到李宗盛的办公室里，求他给指点一番。好了，说到这里，在今天旅程的尾声呢，我们来听这首由周华健、成龙、李宗盛、黄耀明共同带来的励志歌曲，叫做《真心英雄》。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